接线损毁触电受伤。院方检查药车之后，相信电线损毁的情况不寻常，在晚上报警，交由警方调查。院方说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会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包括安排检查其他药车，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至于触电受伤的护士，因为感到手部麻痹，现正留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已经向有关护士致以慰问，并会提供适切支援和协助。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3点，跌2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5美元，卖出18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83，瑞士法郎0.92，加元1.377，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荃湾路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有线电视大厦少少噶，重复多次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有线电视大厦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繁忙，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去屯门车龙就在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之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对出。将军路的骏逸街由于有紧急工程，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日本应人 公元1467年， 室町幕府末期，应人之乱爆发， 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发生剧变， 夏克常 血与火互相交织， 战国出枭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 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英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的主题是脑下垂体肿瘤。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英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会议今早闭幕，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博爱医院药车电线受损，致护士受伤，院方报警。 卢颂茂指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未有定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正密切关注直沽银行倒闭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八点十分，2023年3月13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咧，就系上个礼拜咧就公布有关于呢一个嘅预算提到嘅消费券，咁就系话预算咧以大约系300多亿咧向合资格嘅成年市民咧系会分两期发放，总共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啦。根据公布嚟讲咧，就系第一期3000元咧就会喺4月16日啦。咁啊，第二期咧就系2000元咧，就系7月16日啦。咁啊，呢两个日子就系最快发放噶啦。咁而第一期嘅消费券咧，都唔可以更改接收嘅方式啊。即系话，如果你喺上一次2022年嘅消费券咧，用咗某一个平台嘅话咧，嚟紧嘅4月16日拎嘅第一期3000元消费券咧，都会要用翻同一个嘅平台啦。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就系话，如果透过唔同嘅入境计划咧嚟到香港居住啦，或者是来香港升学的一些合资格人士都会拿到半额的消费券的。同样都会在4月16号就是拿到半额，即是1500元的消费券，7月16号同一样的日子就是说拿到余下的1000元第二期的消费券的。整体的安排怎么看？1872311，对于一些业界来讲，这5000元消费券又帮到多少呢？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无论你是零售业界或是飲食业界或者各行各业都可以讲一下。旁边就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早晨， 早晨，谢乐文。 早晨，王家和。呢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头先都讲到啦，分两期，分别就系4月同埋7月中咧系发放嘅。咁对于饮食业嚟讲，你自己点睇个帮助嚟讲有几大嘅？ 放呢5000元当然系有帮助啦。但系如果系比较起前两期嘅发放嘅话咧，咁我哋。估計咧，今次嘅發放咧，會比之前所收益嘅會比較少嘅。咁大概可以攞到整個份額嘅300多億嘅20%到啦。咁呢個係相等於大概60億嘅即係可以攞到呢個份額嘅。咁如果比起之前咧第一期嘅時候，我哋可以攞到大概30%。第二期發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可以攞到大概25%嘅。咁今次攞嘅份額比較少咗咧，咁亦都有一啲因素嘅，主要亦都係近期咧呢兩個月嚟，其實好多一啲餐飲嘅活動啊、出外消費啊等等，咁啲市民咧如果踏入3月嘅時候，我哋都睇到而家目前嗰、那個餐飲嘅生意，特別係晚間嘅堂食，除咗係一啲仍然有嘅飲宴服務之外咧，大部分嘅一啲堂食嘅生意咧都比較開始淡靜翻落嚟。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近呢兩個月嚟，太多市民咧出外旅遊啦。 咁而喺嗰、那個之後嘅消費咧，翻到嚟香港，其實嗰、那個消費力度咧，每個人嘅都係減少咗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因為就算中港兩地通關咗啦，咁近呢幾日嚟咧，亦都係似乎內地嘅旅客咧嗰、那個。亦都係人數方面呢亦都未如真係好爆發咁理想，咁仍然係維持喺每日兩三萬人。咁比起疫情前嘅話，其實嗰個差距都幾大㗎。咁當然我哋係希望借住嗰個消費券嘅即係個效應呢嚟到帶動到除咗餐飲之外，零售啊各方面呢，咁亦都係希望可以多啲內地嘅人士嚟香港。咁綜合幾點嚟講呢，其實最重要都係一個嗰、那個經濟呢未全面復甦。市民似乎呢就會喺個消費力度嗰度會稍微即係謹慎一啲。對我哋餐飲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啲影響嘅。 你覺得未全面復甦係可能下一步要去到再點樣先可以再復甦翻啦？同埋頭先你提到咧，今次呢五千蚊消費券可能落到飲食業嗰度咧，大概兩成到，仲少過之前嗰兩年啦咁。但係睇翻其實，譬如以上年嚟計咧。正正派消費券嗰陣就係第五波疫情啦，咁當時亦都有二人限聚令啦，亦都有禁晚市堂食等等呢啲社交距離措施嘅，真係會今年會仲差過上年咩？喺個份額上面，喺咁即係上年咁多呢一啲嘅限制之下，都會多過今年即係消費券落到去飲食業嗰個嘅份額，點解會咁樣睇咧？又 嗱，以往因為有好多。限聚嘅措施咧，市民亦都未可以話真係出外旅遊啊。咁但係今年嚟講咧，單純淨係喺二月份已經有即五十幾萬嘅香港市民嘅人次咧，已經係出外旅遊啊。咁以往即係全部差唔多全香港七百幾萬人咧，即係絕大部分都留翻喺香港本地消費。咁呢個已經係。有一個直接的影響啊！咁喺嗰個經濟上嚟講咧，咁其實真係睇到未完全復甦嘅。好多市民咧真係消費係比較謹慎咗。咁所以其實對餐飲嚟講咧，今次攞到大概兩成，即係大概六十億到啦。這個份額呢其實都不是太少的了、由四月開始打後到七月十六號有第二期的發放，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呢、就是、其實每個月呢平均都差不多有十億的進帳的、 okay. 而過往看回在三月期間的話，其實我們餐飲業呢是一個比較淡靜的月份來的，打後譬如說由三月、四月、五月、六月這幾個月呢、未到暑假前呢都是比較淡靜的，除了譬如五月份有母親節、一個效應之外，所以其實我們要等到呢大概六月之後呢，即是我之前亦都估計年中之後呢希望是可以較為復常啦。 Okay. 因為到時嘅時候可能我哋相信呢內地嘅通關效應之下呢，其實會多返內地嘅一啲遊客嚟香港。咁、香港自己本身嘅話，好多市民呢其實一窩蜂出外旅遊之後呢、其實都會冷靜落嚟嘅。咁、直至到暑假之後啦，咁可能暑假期間或者之後咧，亦都係又會掀起另一波嘅外遊啊咁樣。 Okay. 所以要等到即係六月中之後咧，我相信係較為復翻。 但今次講翻呢五千蚊消費券先，有啲嘅講法就話個份額少咗咧，可能都會有利飲食業嘅喎。點解咧？因為過往可能即係個份額多啲，即係嗰個嘅數額多啲啦，可能去到成萬蚊啦。咁可能啲人就會儲起多過一期嘅消費券咧，去買一 啲可能電器或者一啲貴價品啦叫做。咁但係如果你係得五千蚊嘅話，會唔會啲人就可能未必會儲啦，直接係可能使落去即係飲食方面啊、出外用餐方面啊會多啲。有冇聽過呢啲說法？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 我有聽過呢個說法，但係咧整體嚟講，因為第一期嘅三千蚊咧，唔係一個好大額啦。咁但係對譬如酒樓嚟講，亦都唔可以話三千蚊擺咩酒席啦。咁主要咧都係一啲比較中小型嘅食肆咧，係受惠啲嘅。咁除酒樓即係早上飲早茶之類咁，個消費就唔係太大嘅金額咧，啲都可以用到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中小型嘅食肆咧就比較得益一啲。咁但係中小型食肆嘅話，你嘅消費個力度咧又相對嚟講係比較少啲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睇到根據以往之前派放消費券嘅經驗啦，大部分嘅市民咧開始，如果喺個經濟未復甦嘅時候咧，花喺嗰個消費咧係喺一啲日常必需用品係比較多嘅。咁今次嚟講咧，我相信因為過往呢兩三個月咧，即係大家喺嗰個消費喺食嗰方面已經係唔少啦，咁未來咧嗰個消費咧，我相信都係集中比較多喺日常嘅必需用品嗰方面。 Okay. 另外講到就係今次消費券發放個期啦，嗰個時間咧就喺復活節假期之後嘅。有啲講法就話個好處可以避免咗啲人咧用咗喺啲旅遊產品嗰度，咁可能真係用翻喺多啲喺本地嘅消費。呢、這個同唔同意啦？咁另外就係分兩期發放，分別喺四月同七月嗰、那個個效應嚟講，係咪都係一個理想，即、就、係、是、比較好嘅做法咧？定係你覺得係可能再攤長啲，定係可能一次過喺短期之內派曬個消費券會好啲咧？ 其实我哋希望政府可以一次过派晒五千蚊嘅，咁呢个力度加大咗咧，啲人消费嘅意欲就会加强嘅。咁同埋因为系喺复活节之后咧先至发放，咁如果之前嘅话，如果特别喺一啲假期嘅效应啊，喺一方面咧市民出外嗰个消费咧系比较疏爽一啲嘅。咁而家即係亦都唔會話將嗰三千蚊咧，即係擺曬喺個旅遊嗰方面咧，因為旅遊始終即係唔係話個個市民都出外嘅，如果留翻喺香港都係大部分嘅香港市民，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個內部嘅消費咧係可以有個刺激性咯。咁如果話即係再攤長啲嘅話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啦。咁如果一次過嘅話咧，市民收到呢五千蚊咧，喺個心理上咧都覺得係袋咗錢係比較好啲嘅。 OK， 整體嚟講，你覺得通咗關之後有冇多咗啲旅行團嚟，或者喺呢一方面旅行團餐啊嗰一個收入啊，會唔會都多咗啊？睇到 係有多咗嘅旅行團咧，係而家每日都有唔少嘅嚟。咁但係比起疫情前嘅話，每一日嘅旅行團有两百到四百个嘅话，咁今次目前嚟讲嘅话，当然即系比较少啦。 几多到啊？而家去到去， 而家都系几廿个百人，最多一百个，即系喺一啲即系比较热闹嘅日子嘅时候咧，都系几十个啊咁样，唔系话太多嘅。咁同埋都集中咗喺广东省嘅一啲旅行团落嚟咯，咁如果你话去到一啲省外嘅其他省份嘅旅行团咧，目前都系真系好少啊，咁但系我哋都有信心咧喺即系五一黄金周咧所谓，咁但系呢个效应咧都唔系话好大噶啦，咁但系去到呢个期间之后咧， okay. 都踏入六月咧就会比较好啲啦。 好，唔该晒黄家和同你倾到呢度。黄家和咧就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对于五千蚊消费券而家分两期啊，分别就系四月就系最快发放第一期三千蚊啦，咁跟住第二期咧就系七月二千蚊系发放嘅。同唔同意分两期咧？呢个分法又同唔同意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咁。另外咧，头先都黄家和讲到，不如一次过派晒啦。 會唔會好啲咧？作為飲食業界或者零售業界一啲商户嚟講，又點睇今次消費券咧分兩期發咧？一八七二三一咧，政府就話希望透過支持消費啦，可以係加固經濟復甦動力，並且為市民同埋中小企咧係提供力所能及嘅支援，同時都推動電子支付咧更廣泛去應用。今次整體呢個5000蚊嘅消費券嘅電子消費券嘅計劃，講下你嘅睇法啊！電話六開放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又請多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張欣宇點睇今次嗰個消費券嘅安排咧？又 其實整體上啲安排都同以往唔係相差太多啦。不過而家今次咧，我哋就留意到一個細節，就係咧，因為有好多長者其實佢啱啱就喺過去呢段時間。換咗呢個綠油卡，咁而家根據我哋一啲唔係好完整嘅統計啦，應該都有超過一半以上嘅符合資格嘅長者咧，已經係換咗綠油卡。咁呢個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因為第一期嘅消費券啦，咁計嗰3000蚊啦，其實係會擺翻去佢上年登記嘅嗰個八達通嗰度嘅。咁但係咧，好多長者攞咗綠油卡之後咧，其實已經退咗佢張八達通。咁近期咧，我哋所以星期五政府宣布咗之後咧，我哋呢幾日都不斷收到啲長者嘅查詢啦。咁同埋見到政府嘅網站啦，八達通嘅網站啦，下面都好多留言，都問相關機構一扣。咁我嗰張卡，即係嗰個之前攞消費券嗰張卡退咗之後，咁而家點算咧？啲錢會去到邊咧？咁樣 但佢都有唔同嘅方法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即係頭先有講法就係話，如果一啲攞咗綠油卡嘅長者，咁佢又退咗八達通卡啦，咁舊嗰張八達通卡啦，而嗰張八達通卡咧本身又係拎開呢個消費券嘅，咁佢話有幾個渠道嘅，包括有八達通嘅熱線啦，咁另外消費券嘅計劃網站啦，同埋郵遞申請表啊，或者本身都有啲臨時服務中心嘅，係八達通嘅臨時服務中心嘅，咁都有好幾個渠道，係咪都解決到長者嘅困難咧？ 我諗即係而家係有方法啦，即係呢個問題係可以解決啦。不過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有兩方面，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根本上咧呢啲後台嘅數據咧，無論係八達通啦或者政府咧，其實佢哋係掌握噶嘛。如果佢哋可以行多一步，即係技術上啦，我相信其實係可行嘅，可以自動咧將呢一啲咁樣嘅一啲安排。就唔需要長者特別再去登記啊，或者去填表啊，即係網上嗰個表咧，我哋都試過填。你又唔係話好難填啦，但係你真係要揾翻可能一啲短信，揾翻一年前個短信入面一啲編號，要寫翻入去你消費券攞消費券個編號。咁對相當一部分長者嚟講咧，對於我哋後生嗰啲可能就 OK 啦，但係對於長者嚟講咧，就真係都有難度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喺自動喺後台咧，就處理咗呢個轉換咧，咁可能會更加方便啲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嘅嗰個臨時服務中心咧。其實佢嗰個數量都唔係話太多嘅，都係當然都喺市區比較方便嘅地方啦。但係另一即係其實同一時間，其實我哋都喺好多個港鐵站而家都有啲唔同嘅一啲服務嘅 counter， 例如個易通行有20多個港鐵站，其實都係政府做緊其他一啲活動嘅一啲幫手協助嘅 counter。咁其實會唔會其實即係都充分使用？例如你去到呢啲港鐵站呢啲 counter 都可以幫佢做埋呢一個。綠油卡嗰個重新登記嘅手續咧，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再去討論嘅。 頭先你講個自動轉換嘅意思係咪即係只要有綠油卡嘅一啲嘅長者都變曬用綠油卡嘅方式去拎呢一個嘅消費券，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係啊，其實本身咧而家咧佢即呢度咧都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而家有啲八達通服務站嘅，係一啲唔同嘅港鐵站啦，即係都有一部機。咁有一啲長者咧，其實佢就唔係去攞佢張舊卡。喺港鐵客服中心嗰度退咗佢，嗰啲方法咧就變咗你而家要重新登記啦。但如果有啲長者咧，佢當時咧係用咗呢個八達通服務站，將舊卡嗰啲資料咧轉咗去新嗰張綠油卡，然之後收咗喺嗰個服務站嗰度收咗張舊卡嘅，退咗張舊卡嘅咧，咁佢哋就唔需要特別再去做額外登記，就變咗啲資料已經係自動去咗綠油卡嗰度嘅。咁其實技術上呢個八達通服務站做得到，咁我哋都相信喺後台都有機會可以一次過幫大家做咗佢咯。 今次你呢一個睇法或者建議，或者收到市民嘅反應，有冇都直接向政府或者八達通公司嗰度係有聯絡過嘅？ 有啊，其實我哋上個星期佢哋即係政府一宣布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已經約緊八達通公司啦，喺今個禮拜可能就呢一兩日啦，我哋就會見面，傾一傾，睇下有咩技術上更加好嘅方法係可以幫到啲長者比較容易啲去攞到呢個消費券啦。因為其實都唔少長者其實幾擔憂嘅，雖然係有方法可以解決啦。不過是越方便越好嘛，我哋希望。 整體你點睇？除咗話落油卡呢一個嘅安排啦，今次就政府話因為想即係盡快將啲消費券送到市民手上啦，第一期就唔可以轉會嘅，只用翻原本你攞消費券啊，上年攞消費券嗰個嘅平台嘅，到七月咧攞餘下嗰2000蚊咧先至可以轉會嘅，呢個安排又點睇咧？ 我諗呢個都有佢嘅合理性喺度嘅，因為其實始終登記咗一個即係幾百萬嗰個數字，咁佢最快嘅方法梗係即係俾翻佢之前嗰、那個。之前已經登記咗嘅嗰個支付工具啦，咁我相信絕大多數嘅人其實係可以第一期收得到嘅。咁不過就係、是、所謂少數轉即係支付工具失效或者係需要重新去轉換嘅數量咧，那個絕對嘅數量都唔細。咁要做好呢一方面嘅嗰個轉換咯，就係、 是。嗯，而上年如果冇攞消費券嗰啲，而家你聽到係咪都要第一期即係四月嗰陣就冇得攞，要去到七月先一次過攞翻，係咪咁啊？而家？ 呢、這個好似又唔係咁，佢又唔係講到話七月先可以攞第一期，不過係即係未必可以去到四月十六號咁快可以攞得到啫。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就係政府係公布啦，呢一個5000蚊消費券嘅安排分兩期嘅，第一期就係3000蚊啦，就會喺四月十六號啊，四月中咧就會係發放。第二期嘅2000蚊咧就會喺七月中係會發放。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分兩期發放電子消費券，咁啊，對於唔同嘅業界嚟講，嗰、那個嘅效益又會係幾大咧？對於普通市民嚟講，又點睇整體嘅安排咧？5000蚊嘅金額又點睇咧？184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一项为存款机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新贷款计划，由财政部提供$250亿资金设立。根据新的紧急贷款计划，联储局将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额外资金，以確保銀行能夠滿足全部需求。銀行和其他貸款機構將可以將美國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抵押為現金，銀行可以按面值質押抵押品，將消除銀行在面臨壓力時迅速出售資產的需要。聯儲局指融資便利貸款沒有具體的上限，目的是滿足銀行在必要時對流動性的需求。新計劃的核心目標是確保銀行存戶的資金安全，將大大降低存戶提款的動機。美國監管機構公布，關閉總部位於紐約的地區銀行 Signature Bank，是矽谷銀行之後被關閉的第二間金融機構。美國財政部聯儲局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 Signature Bank 的存戶將可以完全提取他們的存款，和矽谷銀行的決議一樣，納稅人不會承擔任何損失。 Signature Bank 是美國最大加密貨幣銀行。一份證券申報檔顯示，截至去年年底，該行的總資產是$1104亿，總存款是$886亿。根據 Signature Bank 自己的講法，該行為客戶的數碼資產提供存款服務。該行是為客戶的數碼資產提供存款服務，但是不投資、不交易、不持有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或者是提供數碼資產的託管，也都不以此類資產為抵押進行貸款或者是貸款。博愛醫院一部藥車的電線損毀，造成一名護士受傷，院方就事件報警。院方表示，接获一个综合专科病房的报告，一名护士昨日凌晨派药期间，怀疑因为药车上安装的电脑供电接线损毁触电受伤。 院方检查药车之后，相信电线损毁的情况不寻常，在晚上报警，交由警方调查。院方说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会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包括安排检查其他药车，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至于触电受伤的护士，因为感到手部麻痹，现正留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已经向有关护士致以慰问，并会提供适切支援和协助。另外，院方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报告事件，医管局会向各联网通报有关事件，和要求各联网采取合适的跟进行动。医管局亦会向劳工处报告事件。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3点，跌4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51美元，卖出1877.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5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76，人民币6.91。英镑兑美元1.209，欧元兑美元1.07，澳元兑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荃湾路嘅坏车啊，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由丽业街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就车多缓慢，在新界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村一段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碧沙路，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着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这个节目同你一网打尽世界各地体坛上面的精彩赛事。 仲会为你追访炙手可热的人物，让你更了解本地体坛的隐祸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CIBS 第三十九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咧？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十三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2023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会议今早闭幕，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博爱医院药车电线受损，致护士受伤，院方报警。 卢颂茂指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未有定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正密切关注直沽银行倒闭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的計劃，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第一期呢，無論是各個支付工具呢都是一樣，是4月16號是發放的。至於第二期呢，就是5個支付工具，包括支付寶香港、BOC Pay、PayMe 和這個 Tap & Go 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呢，就會是7月16號發放，到期日就是明年1月31號。至於八達通呢，就是視乎你那3000元的合資格消費呢是即是洗曬未啦。如果你在6月30日或之前合资格的消费去到3000元的话，就可以第二期是7月16日拎的。但是换言之，你在6月30日之前未使那个合资格消费去到3000元的话，就是如此类推。7月31日或之前的话，使完呢個三千蚊嘅第一期嘅話咧，第二期就會去到八月中先拎噶啦咁。咁另外咧就頭先講到話，有一啲市民可能咧原本嗰個嘅儲值支付工具嘅帳户已經係失效嘅，因為你講緊第一期嘅嚟緊嘅電子消費券係用翻上年攞電子消費券嗰個同一個嘅平台啊嘛。如果你哋嗰個工具係失效，或者係唔見咗八達通啊，或者已經退咗你張攞消費券嘅八達通嘅話咧，可以喺3月29號或者之前咧係用唔同嘅渠道咧。是做翻登記嘅，包括喺網上面啦，就有一個消費券計劃網站嗰度咧，係做一個更改嘅記錄啦，可以郵寄亦都可以。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服務中心咧，可以去到臨時服務中心嗰度咧，揾一啲職員嚟協助辦理帳戶更改手續嘅。咁市民亦都可以致電呢個18500咧，係預約呢一個到訪服務中心嘅時間等等嘅。有關於消費券，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之前都講到有關於一啲。护士人手嘅流失嘅情况啦，见到根据之前公布一啲数字咧，个流失率咧都系持续住嘅咁。政府咧就系向立法会交文件咧，就建议到几个途径系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嚟到香港执业嘅咁，包括咧就系话叫做暂时注册啦，或者叫做登记嘅方式嘅咁。究竟呢一啲方法有几帮到而一个嘅护士嘅人手嘅情况咧咁？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护理专业学院内务副院长冯陆娟教授，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冯玉娟教授。根据政府即系提到呢一个修例，话引入一啲非本地嘅培训护士啦，有三个新嘅途径，其中就包括有限度注册嘅方式啦，仲有特别注册方式啦，仲有一个叫暂时注册方式嘅。呢一啲嘅计划，你觉得引入一啲非本地嘅护士，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啦？同唔同意呢个方案啦？同埋觉得佢嘅吸引力又系点样咧？ 引入外地嘅护士咧，即系对而家人手。短缺是有一定的幫助的。那這幾種的不同的註冊途徑呢，其實裡面的詳細資料呢我們未引有的、 嗯、 所以呢就要再去研究一下。那如果看回醫生那邊都有這幾種的註冊的途徑，那個途徑裡面呢就包括一些普通的醫生啦，一些就是專科醫生啦、 嗯、 那在護士方面呢我們都要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注册都好，那个引入的时候，那个准入 嘅標準咧，我哋一定要拿捏得好好同埋好緊要，因為呢一個制度咧係會開放俾全世界嘅，喺不同嘅地方咧都可以嚟香港執業。咁所以入嚟嘅時候咧，我哋要利用翻一個好我哋好有效嘅機制咧，去令我哋嘅香港市民嘅醫療服務咧每個水平下降。即系唔系净系讲嗰个数目嘅问题，我哋要讲埋个质素嘅问题。 既然你教授你讲到质素呢一点啦，不如我就先问咗先啦。如果要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嘅护士，你觉得要点厘定佢哋嘅资格系咪合格咧？咁， 不同嘅地方佢培训护士咧个要求都好唔同嘅，无论喺嗰个时间嘅长度啊，入学嘅学历啊，啲都唔同。所以我哋要統一嗰個標準咧，就係、包括埋佢嘅喺邊間學校嘅訓練啦，個學校成個課程嘅編排啦，佢要執業嘅水準啦，咁所以喺呢一啲方面咧，我哋要逐間逐間院校去睇嘅。 即係所以你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學院嘅名單，係咪要咁樣去即係確認嗰個護士咧係嚟自嗰間學院畢業嘅，咁就係合資格，係咪用咁嘅方式咧？ 咁就係比較最簡單嘅，即係如果而家我哋喺護士管理局咧，都有啲個別嘅個案呈交上去逐個審批嘅，咁個過程就比較長。所以如果有一啲我哋覺得係合資格或認可嘅學院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個表列嘅方式，咁呢個表可以按時更新係冇問題嘅。但就要確保佢個水準咧，一定要符合香港嘅要求噶。 可唔可以純粹係嚟自某個學院咁有個咁嘅名單就已經足夠去可以即係確保到個質素咧？仲有冇其他嘅要求要擺落去咧？如果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 除咗佢喺嗰方面註冊之外咧，最好就係佢能夠攞到一啲類似 reference 咁啦。咁喺佢嘅僱主啊或者學校嘅推介信裏邊，佢去確保佢嘅執業是沒問題的，咁重要咧，佢要自己情報，佢喺當地或者其他地方喺呢個護理上邊有冇一啲違規嘅情況出現，咁個對市民嘅保障就會好啲啦。 嗱，講翻根據即係政府而家提到修例嘅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嘅幾個途徑啦，其中一個就叫做有限度註冊登記嘅途徑，就係話咧引入嘅非本地培訓護士咧，包括咧係可以喺獲管理局認可嘅護士訓練學校啦，獲發牌照嘅院舍啦，一啲附表嘅護養院啦，以及係社署署長指明嘅其他社會服務單位嗰度咧，等等呢啲主要場所度執業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啦？或者如果喺呢一啲地方執業嘅護士，仲有冇其他條件需要考慮咧？又 呢啲大部分咧都係屬於社區嘅護理為主嘅。咁喺學校。護士學校裏面執業咧，咁呢個我哋都有啲疑問嘅。佢要承擔啲咩嘅工作咧？喺護士學校裏面，咁當然係詳細情況咧，我哋都要同政府進一步去睇。咁我哋嗰幾種註冊裏面咧，呢、這個有限度註冊咧，我哋而家喺個字面上睇到嘅咧，就係佢係一啲老人院啊、社區服務中心啊，以社署嗰啲服務單位為主嘅。咁佢嘅要求咧，其實就係同醫院嗰啲咧有啲分別嘅。佢要適合翻香港嘅文化，佢要了解香港啲病人啊、啲老人家啊，佢嗰啲需求。所以如果係引入嚟咧，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嘅大家嘅再培養佢一段時間，然後佢先可以進入呢個工作。 語言其實算唔算係一個即係重要嘅關卡，或者佢哋要識廣東話或者要識英文啊，先至係可以即係嚟到香港做護士啊？呢、這個係需唔重唔重要咧？呢個又 全世界要求護士去執業咧，都要適合翻個當地嘅語言噶啦。就因為係呢個係人與人之間接觸為主嘅一個專業啊嘛。所以我哋都應該要求翻嗰啲。你執業嗰同嘅人咧，係可以用香港嘅常用嘅語言去同嗰啲病人接觸啊，同埋護理溝通啊咁。 即係講緊廣東話，即係要識係嘛？ 系咪用广东话咧？咁呢个咧就如果喺法例度写咧，又好难写得咁确定嘅。可能五年啊、十年之后，全部都用普通话，我哋都唔知道。但即系写就立法嘅时候咧，我哋就应该写低咧，佢要切合翻本地嘅语言要求。 OK， 另外有一个渠道就叫做特别注册登记护士途径啦，就是话一啲建议一啲非本地培训嘅护士咧，就系喺一间或者多过一间嘅指明机构咧全职受雇一定年期，并且咧获得雇主咧嘅机构咧系确认佢喺服务期间咧作为护士嘅表现咧系令人满意以及系称职嘅咁。呢一个嘅做法系点咧？就话满足到呢啲要求嘅话咧，就可以有资格喺香港正式注册同埋登记，唔需要参与呢个嘅执业试啊嘛，呢一个做法点睇啊？呢个 由雇主定边个可以嚟香港执业咧？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安排，因为第一就对于啲雇主就唔系好公平嘅，即系要佢哋做一个平衡嘅工作，同埋咧咁会令到咧全港嘅护理啊、护士啊嘅水平咧系一致，所以呢个安排咧，我哋系有好大嘅保留。 即是你觉得都要有一个划一的标准，同埋佢当中都话睇佢一定年期，同埋雇主去睇佢前线做嘅表现，唔系应该更加熟悉咩？又 如果要注册咧，我哋系要希望呢一个护士咧，将来可以喺全香港任何地方都可以执行护理实务噶嘛。咁如果系单一嘅雇主去做呢一个评核工作咧，佢睇嘅嘢咧就比较狭窄，正系喺翻佢机构方面。同埋，譬如佢喺老人院或者一個日間服務中心做咗好耐嘅，咁要佢去翻一間急症醫院做，佢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所以呢個咧就會令到嗰個服務，個服務嘅水準係平下降噶啦。 因為佢而家就講話係指明機構受雇一定年期，咁就冇講所謂指明機構係啲咩啦，亦都冇講一定年期係啲咩啦。如果個指明機構未必係院舍嘅，可能係政府嘅公營機構，例如衛生署、醫管局咁樣，又係唔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評核呢？所謂如果真係有呢個渠道要一定年期，你又覺得至少要幾多嘅年期做夠先至再作一個評核，而俾佢哋一個正式註冊呢？ 首先咧，我哋就係唔同意，即係由雇主去定。这个同事可不可以在香港做一个常规的注册的，一定要留回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护理管理的法定机构，即是现在的护士管理局来做一个把关，就不可以由雇主说他可以注册又或不可以注册。 咁頭先就係講到話即係其他，即係就算你整體嚟講有某一個機構，就算係醫管局可以係作為一個嘅評核，你都唔同意嘅，如果咁講係嘛？即係總之某一個人就唔得，都要做翻護士管理局去劃一去定。 護士管理局嗰度定一個條例。 O K。 然後點樣考核咧？就由局方嗰度作為一個監管機構，佢定立嗰啲原則同埋準則。 如果咁係咪即係又翻去？做翻執業試嘅方式咧，如果咁係話，定係有唔同嘅。就算護士管理局有一個同一個標準，都未必係用執業試嘅方式嘅咁。 係呢、這個可以由護士管理局嗰度去按個需求同埋要求去定一套原則，係咪一定要再考翻筆試啊、實習試啊呢啲咧嘅詳細情形咧？我哋可以再進一步去睇，因為我哋而家唔係講一個半個地方嘛，我而家係。全世界的人都會嚟攞呢個註冊噶嘛，可以攞噶嘛。咁我哋嘅水準點樣劃一咧？點樣確保佢唔會因為某一啲地方嚟下降咧？ Okay.而家其實你見即係我見睇翻話護士管理局嗰個執業考試合格率咧，其中筆試嗰合格率咧就唔超過四成嘅，實習試嗰、那個部分嘅合格率咧就大約七成嘅。呢、這個講緊上年，其實點解嗰個合格率會相對低，尤其是喺筆試嗰度，係唔係真係對於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嚟講係好困難嘅咧？喺呢一方面要合格嘅， 因為每一個地方咧，佢嗰、那個。教嘅嘢咧都唔同嘅，佢出事亦都唔同，所以嗰啲卷咧就未必一定個個都可以掌握得到佢個中心點，因為呢個係又牽涉成個社會嘅文化、啲人嘅對醫療嘅要求啊、睇醫生嘅情況啊咁，所以筆試咧都唔係咁容易掌握得到本地嘅需求。 而實習試就更加困難，因為咧佢考實習試咧，佢冇香港嘅經驗咧，係更加難去掌握。 嗯、 所以如果引入咗呢一個暫時嘅註冊制度之後咧，咁呢一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可以解決嘅、嗯。當以後嗰啲考核咧，應該個合格率咧就會比而家係好啲。 但你覺得筆試係咪一個必須要咧？對於一啲非本地嘅培訓護士嚟講，這個關卡係咪必須要？定係其實可以淨係齋要一個實習試就唔做筆試又得唔得嘅？ 嗱，呢啲咧，我覺得詳細情況咧，我要喺個管理局嗰度佢再仔細去列明。咁、 嗯、 要參考翻每一個地區嘅培訓嘅課程嘅長短啊，佢裏面包含嘅內容啊，我先可以定到我哋需唔需要一個筆試咧咁。 整体来说，你觉得这几个、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的渠道，你觉得最主要是吸引到、哪些地区的护士、会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香港的 护理的整个职业生涯呢，其实都很吸引的、 嗯、 即不仅止我们国内的同业都有兴趣来啦，甚至整个亚洲和一些偏远的地方呢都有很多護士都希望嚟嘅，例如我哋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啊嗰啲地方嗰啲護士咧，都好中意全世界去做， 嗯， 做護理嘅， 嗯， 咁所以我哋做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考慮某一個地方，我哋要考慮全球應該嘅情況係點、嗯，我哋點樣去做好一個把關，點樣做保證嗰個水質素嘅問題啦。 嗯 ，OK， 好啊，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咧，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内务副院长冯玉娟教授啊，讲到就政府建议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护士，有好几个新嘅途径。头先提到啦，有限度注册啦，特别注册啦，咁仲有一个叫暂时注册登记等等嘅呢三个途径嘅咁。唔同嘅渠道啦，都有唔同嘅条件啦。整体嚟讲，你觉得引入多啲嘅非本地嘅培训嘅护士同唔同意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讲下你嘅睇法，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足够嘅人啦？头先教授都讲到点样可以保证呢一啲护士嘅质素啦，提到唔同嘅即系条件等等嘅。一八七二三一一，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早晨，周小松。头先讲到好几个途径，包括就系有限度注册啦、特别注册方式啦等等，系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训护士嚟香港嘅，同唔同意加入呢啲新嘅方法，或者你嘅关注系啲咩咧？ 系嗱，医护专业人员人手短缺咧，呢一个问题就困扰咗香港好多年啦。咁所以咧，政府去谂多啲嘅途径，谂多啲嘅办法，多管齐下去提高一个人手嘅供应咧。甚至乎短期内去引入一啲海外嘅护士嚟应付一啲短期嘅需要，我觉得呢个都系需要嘅、 嗯， 我唔会太反对嘅、 嗯。 不过我又自己有两方面关注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引入呢啲护士，佢嗰个专业水平咧，佢嗰个质素咧，我哋点样去保证？ 嗯、 這個呢一个一定符合我哋市民嘅期望同要求先得嘅。咁呢一方面，頭先阿教授，我相信都講咗唔少啦。咁我哋因為目前為止咧，淨係一個修例嘅階段咧，就佢完全就達唔到咧。以後會有啲乜嘢嘅水準啦，譬如話引入嚟嘅護士需要乜嘢嘅工作經歷啦，或者學習經歷啦，即係有需要啲乜嘢嘅學術水平啊，其實都係未知嘅。咁大家知道啦，就各地嗰個訓練嘅模式、訓練嘅時數，甚至乎佢各地嘅護理人員佢所負責嘅職責範圍都係各異嘅，都唔同嘅。所以佢哋嘅工作過程之中咧，可能會有同香港唔同嘅訓練，都訓練嘅目標可能都同香港唔同。舉例啦，我聽護士嗰啲朋友講咧，香港嘅註冊護士佢係需要去主導一啲相對風險性格所謂高少少嘅一啲程序，由註冊護士去主導嘅。但係咧，有啲地方嘅護士嘅訓練咧，可能佢就未必去到 即係咁樣嘅層次，需要去主導獨立去主導一個公道程序，可能由個醫生嘅指示。所以呢一個咧，我哋要仔細啲去分清楚，到時引入嚟護士咧，係要切切實實能夠幫到香港，幫到香港市民。呢個係我第一方面嘅關注啦。第二方面關注咧，就主要咧就呢次嘅修例咧，佢針對人海外護士咧，係特別註明唔需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嘅，因為之前。2021年的時候大家都關注到呢他引入一個註冊途徑是給醫生的時候呢他是講明是要給香港永久性居民啦。那這一次呢就是海外什麼人都有。所以呢我就關注呢到時政府有沒有一個引入幾多人有沒有一個試行性有沒有一個規模因為呢畢竟大量的外地的護士來到香港呢我們要保證香港本地培訓出來的本地護士咧，嗰、那個就業機會唔好受到太大嘅衝擊。啊，因為你上年喺政府喺修訂嗰個醫生註冊條例嘅時候咧，其實政府有一個喺立法會有一個承諾嘅，就係、是、咧公營醫療系統咧一定會請曬我哋本地培訓嘅醫生啊，等佢哋嘅就業機會唔會受到衝擊。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嘅政府又會唔會對本地嘅培訓嘅護士會有？大概類似的承諾，甚至乎承諾一個本地的護士就業優先咧，咁呢一個呢兩個方面我係比較關注嘅。 嗯，即係你覺得，譬如就算用呢三個渠道引入一啲非本地護士，全部都要有一個嘅限額喺度，係咪咁嘅意思？ 係嘅，起碼你會有一個準確啲嘅評估，因為咧就短期內去讓啲外來嘅即係海外嘅護士補充我哋香港嘅人手緊缺，呢個係必須嘅，但係。長遠嚟講或者中期嚟講咧，係需要加強本地嘅培訓，因為我哋好多個條件睇得到咧，我哋香港唔係唔去讀護理課程啊，依家每嚇，尤其是啲學位嘅佢爭崩頭嘅嗰個學額，嚇所以我好多人想做、 okay. 想再學嘅。 明白明白，嗱呢一點可能要我哋九點鐘之後繼續同阿周小松傾啊嚇。阿周小松咧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護士嘅渠道嘅。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二号主席令，对这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予以任命。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提名，经投票表决决定，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忠为国务院副总理。香港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陈勇就说，在新上任的副总理当中，港人比较熟悉的是丁薛祥，他熟悉港澳事务，相信未来对于香港的关心只会多不会少。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出任常务副总理，未知会不会接替韩正执掌港澳事务。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表示，中央過往不會正式公布主管港澳事務的人選，需要等到有正式活動的時候才會明朗化。當同港澳人士會晤的時候，官方公布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就會清楚。有港澳全國人大認為，無論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有沒有人事更替，都不會影響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务院官员以及系辖下嘅部委名单，包括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财政部部长刘坤以及商务部部长黄文涛在内嘅财金官员都系获得留任。分析就话，有关人事安排可能系属于临时性质，因为国务院正系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机构嘅改革，中央希望喺完成之后先至调整财金官员人事。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博爱医院寻日凌晨时分，一名护士派药期间触电受伤，初步怀疑系被药车上安装嘅电脑供电接线损毁。院方认为电线损毁嘅情况不寻常，决定报警处理。院方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且会安排检查其他药车，确保病人同埋员工安全。成报报道。 明報報導，八間資助大學教學人員離職率近年上升，教資會回覆查詢，八大本地教員在四學年減少14%，而同期中國內地背景的教員增加35%，而數據顯示本地學者持續流失。多名學者都分析說，不少本地學者近年因為政治和社會環境移民，而具海歸背景內地學者的普遍學術能力以及刊登論文表現出眾，而且本身人數多，導致此消彼長。有內地學者說，不少內地和海歸學者都只是將香港視為工作地方，較少研究本地社會。如果香港學者持續流失，或者會影響到有關香港的研究發展。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日本311大地震12周年，福島核事故仍然為港人生活帶來陰霾。日本政府在2021年宣布，計劃今年春季至到夏季，將福島核電廠用作冷卻核反應堆而產生的廢水，經處理之後排放出海洋。港府日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將會加強對日本進口食品的檢測，或者會暫停進口福島一帶的水產品。《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本港和內地全面恢復通關，內地旅客大幅回升，大旺經濟，但有調查顯示 15% 大灣區旅客表示未來三年是會減少來港消費，轉戰其他城市或者代購，而本港的旅遊零售業界是應該居安思危，研究如何改善服務和提升客戶的體驗，增強自身市場競爭力，不能夠一味靠食老本，否則購物天堂的地位可能不保。星島日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14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多處提到香港，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央多位領導人亦都參加了港區全國人大和政協的團組討論，對香港提出了殷切的期許。社評說，香港社會各界要以此為契機，全力推動由治及興的發展步伐。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中國成功推動沙特伊朗兩國復交，發揮關鍵作用，是因為中國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就是維護地區和平和發展。社評說，這樣做與美國對待地區事務拉一派打一派，唯恐天下不亂，一切為了自身霸權的目的完全不同。中國勸和促談，倡導熱點問題政治解決，為世界帶來安寧發展。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英國廣播公司 BBC 王牌足球節目主持連尼加在社交平台個人帳戶發文狠批英國保守黨政府推出新的難民遣返法案， BBC 暫停他的節目主持，但連尼加得到不少朋輩聲援杯葛，多個節目要停播或者減少播放時間。社評指 BBC 作為公營媒體，高層和執政建制人物關係太密切，引起打壓異見者的質疑，連尼加風波其實是 BBC 有沒有嚴守公正的考驗。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顾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在奇德专新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 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去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在天富海湾。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是挤塞，龙尾在象山村。仲有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祖尧村是慢车，龙尾就在葵涌公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2023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会议今早闭幕，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博爱医院药车电线受损，致护士受伤，院方报警。 卢颂茂指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未有定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正密切关注直沽银行倒闭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又讲到有关于较早前讲有关于电子消费券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啦，1872311，总共系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两期发放嘅咁。咁喺9点钟之前咧，就倾到有关于政府建议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嘅护士，你自己对于非本地培训护士嗰啲嘅新嘅途径引入翻嚟系点睇咧？1872311，又系咪可以吸引到足够嘅人手，应付到而家医疗系统喺护士方面嘅人手唔够嘅情况咧？咁1872311，继续。咧系同翻头先一路倾紧噶，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倾啊，早晨。 系早晨， 周小松，你自己点睇？而家喺本地培训嘅护士系咪真系弥补唔到一啲嘅人手短缺咧？因为除咗而家嘅即系空缺之外啦，亦都似乎系嗰个嘅流失都系持续嘅咁，系咪真系有必要性用呢三个嘅新嘅非本地培训护士嘅渠道？定系你觉得其实本地培训嘅名额嗰度增加都够噶啦？ 系啊，明白嘅。就所以嗱，呢、這个护士短期人手短缺咧，头先都讲咗，呢个系目前我哋面对嘅现实嚟嘅。所以我头先都讲咗，我系同意咧喺短期咧作为短期嘅措施，去引入一啲海外嘅护士嚟帮助香港先。但系就头先就关注咗佢质素问题啦。呢个第二个咧就系啱啱你所讲嘅，我哋分享一下啲数字先。因为目前咧就全港有66000多嘅注册同埋登记护士，但系咧。就喺公立医院工作嘅就唔够30000人嘅，所以公营系统咧，依家就做紧嘅护士系30000人啊，但系阿局长预测咧，就未来去到2030年咧，就仲缺3000人。但系我哋依家嘅新毕业嘅护士咧，我哋培训嘅护士咧，每年都仲有2800至3000人，即、就、系、是、每年有新嘅护士毕业。其实整体睇啲数字咧，我又唔系几明白啦，点解？10年后，即系7、8年后，需要3000个，即系短缺3000个空缺咧，我哋会补唔到咧？我哋每年都有新培训出嚟，都有成3000个啦。况且目前咧有60000多喺度啦。啊，即管点都好啦，就依家缺嘅，我同意佢去引入嚟嘅。问题就系中期、长期嚟讲咧，我哋真系需要透过加强培训本地工人，培训嘅本地嘅护士，系，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是我哋要點樣去改善本地護士嗰個工作環境啦，佢工作待遇啦，係令到佢哋嘅流失率咧唔好咁高，係可以流職率提高啲，可以令到佢哋咧係喺呢一個行內咧繼續去為香港服務。因為本地培訓我哋睇到咧，就頭先我講咧就即係啲學位課程咧就即係都報讀嘅人數相當多，所以我哋咧係 仲有時間去培訓嘅，因為按照預測2030年先缺 okay, 缺3000人噶嘛。 嗯哼， 啊，我哋有能力、有學生、有條件去培訓，點解更加做好一啲本地培訓咧？ 頭先聽阿周小松嚟講，即係覺得長遠啲嚟講，就係其實係夠嘅嗰個護士人手，但可能短期唔夠，你就覺得都可以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護士。你覺得嗰個短期係可以開新嘅渠道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嗰個時間去到幾長咧？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另一點，就係話工作環境可能比較差。要改善，咁希望可以令到啲本地培训护士都留耐啲啦。咁调转睇又会唔会正正因为工作环境差，就算你开咗一啲新嘅渠道，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训护士个吸引力都未必咁高咧？ 我相信都系，无论你系唔系引入一啲外地嘅护士啦，本身护士嗰个工作环境咧，都是需要去改善嘅。你譬如话佢嘅工作量大啦，尤其是过往嗰两三年疫情期间咧。啲公立醫院嗰啲床位嘅使用率咧，好多都超過 100% 嘅，即係啲床位排到出走廊。咁護士又係咁多，甚至會有啲流失添。其實佢哋嘅工作量一早就爆咗煲嘅。咁另外咧，仲有大量嘅行政工作，要佢哋啲護士咧就翻去做嘅文書行政工作。咁呢一方面又有冇可能去請一啲人去支援呢？即係其實方方面面都係有好多改善嘅空間，令到佢嗰個職位嘅吸引力咧更加好一啲啦。另外一個我想講嘅就係，因為我就希望政府去檢討一下啦。目前我哋公營系統嗰、那個護士嘅入職薪酬咧，同私家醫院係有個距離嘅。呢、這個咧。又會唔會又係其中一個因素呢？其實都係綜合去諗嘅政府。 所以頭先我就講到嗰個吸引力嘅問題，呢幾個新增嘅或者叫開設嘅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嘅渠道，究竟有冇吸引力呢？同埋你頭先一開初嘅另一點就係關心個質素，你覺得喺要補質素嘅時候，係咪都要有啲講法係有一個名單係嚟自某啲院校嘅先至俾佢入嚟，定係都要保持翻，就算有名單都好，都要考試呢？咁？你嘅諗法係點？ 我相信咧就咁樣嘅，因為咧同醫生嗰啲唔同，這個呢一點我都同阿局長有探討過啦。即係嗱，依家國際上嗰啲護士學校就真係冇一個比較權威啲嘅排名啊。但係啲醫科大學咧，佢就比較個排名咧就權威一啲。咁我哋可以比較，即係個公信力又高啲啦。所以我哋引入一啲註冊護士嘅時候咧，除咗睇佢嗰間訓練嘅學校之外咧，可能真係要睇下佢嗰個訓練嘅模式啦，同埋有冇工作經驗啦，喺啲咩地方工作啦。譬如話你係唔係舉個例喺國內嚟講，係咪一啲比較出名、比較高層次少少嘅三甲醫院啦，服務到一定年資啦，咁嗰個即係嗰個令人滿信任嗰程度咧就會高啲咯。 使唔使考試咁啫？你覺得考試咪必須要咧？如果要保住質素嘅話？ 我想這個呢就即係真係需要綜合嘅評估啦。你入到嚟做嘅時候，佢係咪需要一個簡單啲嘅測試？除咗睇佢嗰個訓練經歷啊、工作經驗之外呢，需唔需要一啲簡單嘅面試呢？我相信這個我覺得又係可以傾嘅。 有冇信心係可以真係呢幾個渠道係吸引到啲護士嚟嘅呢？ 我相信就會吸引到可以解決到部分嘅人手問題，但係咧長遠嚟講，真係唔應該透過啲途徑，因為佢哋外地嚟到香港咧，都要住宿啊，各方面都其實都係雙方都有困難嘅。 Okay. 你醫院要提供啲住宿俾佢，其實都係有困難嘅。所以長遠嚟講咧，我哋都係要透過本地培訓去解決呢個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當局係打算修訂呢個護士註冊條例啦，咁啊引入一啲新嘅渠道咧，係希望可以係增加啲非本地培訓護士嘅嚟到香港啦，咁可以係改善到而家一啲嘅人手短缺嘅情況嘅。頭先提到包括有限度註冊或者一啲特別註冊嘅方式等等，你自己點睇引入非本地培訓護士嘅做法咧？1872311有更加多嘅渠道，會唔會真係幫到？1872311。 近年社会开始重视精神健康，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社区精神健康支援是不是足够？有什么方法令大家学习怎样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如果心声真有疗效，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香港各区霓虹招牌陆续拆卸， 昔日的街道色彩只能够透过相片回味，但是你对霓虹工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今个星期一于由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郭思恒带我们从珍贵手稿回顾昔日充满生命力的香港夜景。 星期日晚八点到八点半，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 有我李秋婷和大家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早前咧北角咧嘅炮台山道就发生一个又涉及到的士嘅意外啦。咁啊，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个的士司机嘅年纪咧就系80几岁。咁啊，坊间都关注到即系一啲高龄嘅司机啊，尤其是职业司机啦，嗰个嘅身体嘅状况会唔会都影响到佢哋揸车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早前咧就提到话，政府喺上年年中已经成立个专家小组啦，系检讨一啲高龄驾驶者嘅体格证明机制嘅咁。咁啊，运输处亦都早前回复传媒嘅查询啦，提到呢个小组咧成立咗九个月以嚟咧就系开咗两次会议，咁就话定下咗要检讨嘅涵盖范畴，但系就话冇触及到一啲具体嘅措施。亦都提到呢一个专家小组嘅成员嘅名单啦，咁啊，大部分都系嚟自医学界嘅，就未见话有一啲系嚟自运输业界嘅人士嘅咁。嗱，整体嚟讲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不过白头山嘅意外引起嘅讨论啦，包括一啲司机嘅健康啊，或者而家嗰个嘅体检嗰个嘅安排，因为而家咧就系、是。70岁或者以上的司机在续牌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体检的证明才可以拿到一或者三年的这个续牌的牌照。187231继续欢迎大家打来。电话旁边就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会长郑敏仪，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郑敏仪。怎么看刚才提到这个北角那个意外，的士其实本身对于一些司机的高龄司机的问题会不会都关注呢，或者有什么方法觉得可以减少这些涉及的意外呢？ 其实我整个运输业界呢都一路讲好多年，就是人口，就是司机的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咁是整个运输行业呢其实都缺乏一些新人入行的，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即是对比起真是可能已经年届60岁的人口呢是真的少的。咁但是看回今次北角的意外，我自己的看法呢有少少不同的。我觉得即是譬如在这些因为我哋都唔知道情况系点样啦，但系如果话有啲意外系司机当下系控制唔到架车，譬如话可能佢晕咗啊，或者佢真系身体唔舒服啊，喺呢啲情况咧，其实不论佢系30岁、40岁定系50、60岁都好啦，其实嗰个意外咧都避免唔到嘅。所以我自己就睇法就系、是，其实好多的士咧应该系需要一个叫做防追尾嘅系统。就是当司机真系唔能够控制架车啦嘅时候，究竟有乜嘢可以介入到去减低个意外嘅发生咧？咁样。 嗱，既然讲到呢个防追尾系统，咁我就讲呢个先，之后先再讲翻嗰个高龄司机个体检嘅问题啊。嗱，我见到的士业议会咧就正研究话引入一个的士防撞系统嘅。其实呢一个系统系主要系做啲咩嘅咧？点样可以减低到意外咧？ 其实咧，好多而家新啲嘅，譬如主要系私家车咧，已经有呢一个系统噶啦。主要就系当佢架车去判断到你同前车嘅距离越嚟越近，有一个即系要撞嘅机会嘅时候咧，佢就会帮你收慢自己架车，令到你唔好撞佢前边。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唔单单系对于喺街上面路面行嘅车嘅，譬如话附近有人行出嚟，或者可能有其他障碍物，佢觉得你好近，佢都会提你，同埋咧会帮你收慢架车，去等你再判断啊，其实系咪真系有个意外有机会发生咧？咁呢一个咧，佢系主动介入嘅，咁所以有啲头先就系讲，当个司机其实可能唔好彩晕咗嗰下，咁个车咧其实佢系唔会撞落一啲物件嗰度咯。 但系譬如香港嘅环境嚟讲，都人多车多啦。有时譬如啲人突然间涉车罅咁样出嚟咁样，咁系咪有架车又会即刻识别到咧？系咪真系可以有效系做到呢一样嘢？定系可能会反而造成一啲危险，就是、突然间会刹车或者停车时候影响到后面架车又撞埋你咁？ 影响后面架车撞埋你咧就唔会嘅，但系因为佢唔系即刻帮你刹停嘅，即系冇预警啦停晒咁样，佢唔系咁样嘅，佢都系一个过程，佢会慢慢收慢你架车，令到你唔好撞佢前面。咁当然呢、這个过程里边，你后边嘅避逆灯啊，即系嗰啲警示灯啊，后边架车都系会睇到嘅。咁但系我哋又可以想象啊，即系当你个市面上好多私家车其实已经有嘅时候， 後面嘅車其實佢都會判斷到我自己揸緊呢架車，咦佢收慢緊喎咁樣。咁、其實後面嗰架車同樣都會做緊同一個動作，就係、都會收慢咯。 嗯，但的士業界嚟講咧，對於裝唔裝呢一個的士防撞系統嗰個嘅睇法係點啊？其實而家有幾多係已經裝咗咧？ 其實嚟緊新嘅的士咧，已經有呢啲防追尾嘅系統，但係因為始終我哋仲有一啲即係比較年長嘅的士咧，其實咧嗰啲係未有嘅，亦都好難去安裝，因為政府都要去睇下啊，如果我哋有一啲主動介入式嘅系統裝喺一啲現有嘅的士度，咁政府又有咩睇法咧？會唔會覺得係我哋改動咗架車嘅呢啲安全系統咧？咁我相信呢個政府要研究去話俾我哋聽，業界係可唔可以將舊嘅車都裝呢啲防追尾系統啦？定係其實佢哋唔接受呢一個後加嘅裝置咯？ 即係所以而家係冇任何舊嘅的士係自己加裝呢個防追尾系統嘅，係冇呢樣嘢。 唔係應該係咁講，我哋係唔能夠自己加裝，因為如果我哋自己加裝咗一個咁樣主動式介入嘅系統咧，其實政府係唔會批嘅。因为那个不是原车话，亦都冇人去签个名话啊，呢个是安全的咁样样。但是原厂嚟的车咧系有噶啦，嚟紧新的的士咧，其实佢哋全部都有呢啲防追尾系统。 嗯，业界反应点啊？即系如果新的车有呢啲防追尾系统，有冇听到都可能反应，可能有啲嘢要关注啊，要留意咁样。 當然好歡迎啦，因為其實大家都要理解咧，的士司機喺個路面度每一日可能真係揸十幾個鐘頭車，其實都攰嘅。會唔會有時真係揸揸下，可能唔知道自己個 focus 去邊度咧？咁其實係有機會呢啲發生嘅，特別自己揸車有時都會嘅。咁但係呢一個系統就係佢可以提醒你，有機會會撞喎，咁麻煩你即係留意一下啦咁樣。咁佢會有一個咁樣嘅提示，咁對於司機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如果頭先你講到就係話即係都要政府去批啦，咁亦都未試過，暫時未有啦。即係話一啲舊嘅車就加裝呢一個嘅防撞系統咁樣嘅。自己同即係你瞭解到業界同埋政府嘅討論方面係點啊？即係會唔會都政府會批咧，或者幾時會再傾呢一樣嘢咧？同埋另一樣就係、如果真係舊嘅車係可以裝嘅時候，嗰個成本會唔會都大幅增加啊？車主又願唔願意去做咧？ 我相信去到咁大規模話要全部去裝呢，都唔係一個車主自己本身可以處理到嘅事，因為個過程都複雜嘅。譬如話，就算裝完之後，應該拎去邊度審批，去邊度驗翻架車。我相信呢啲就係政府行為嚟㗎啦，即係政府話俾我哋聽啊，其實我哋應該裝邊套系統。政府會唔會有資助？因為其實呢個系統咧，老實講唔係一個好昂貴嘅事情嚟嘅，即係可能講緊一兩萬、兩三萬嘅裝置啦。咁政府會唔會考慮？因為在我們現在車種都是比較單一的情況下，舊車又未換了，樣會不會可以都好像以前換一些其他裝置，譬如說吹發器、政府都有資助的 當年，那這些會不會政府都會一次性資助去整個業界去提升個安全標準，就令到所有車都有防追撞系統呢？我相信這個政府都可以考慮一下。 全資助還是怎樣？如果想著是政府 以往，如果用以往譬如說這些 budget 的器材咧，即譬如以前嘅催化器啊，呢啲其實政府都係全資助嘅。咁我諗呢個可能就要睇下到時個成本係點樣啦。 OK， 好啊。嗱，鄭敏儀，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傾啊，九點半鐘之後好嘛？ 好啊， 好。鄭敏儀咧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佢就關注到即係業界其實都係討論緊咧，係咪可以引入一啲嘅的士防撞系統嘅？佢就話而家啲新車都有裝到噶啦，呢個系統。咁就係話自動嘅系統係判斷前面嗰啲物件啊，或者有冇人啊，咁識得可以減速啊，甚至係停車咁啦。咁但係佢就舊嘅車暫時咧就未有嘅。咁啊，轉頭翻嚟再傾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将处理九项议程，包括表决六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议草案。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会发言。行政长官李家超列席会议，他入场后和中联办前主任骆惠宁 澳門特首賀一誠以及國家中央軍委委員張星文等打招呼和聊天。政府下月16日向合資格市民發放首期3000元電子消費券，餘下的2000元會在7月16日發放。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估計，餐飲業透過今次消費券獲得的收益會較以往兩期少。黃家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能夠一次過派發5000元消費券，能夠加強市民的消費意欲。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在同一節目表示，不少由用八達通轉用樂遊卡的長者向他查詢領取消費券詳情，相關長者要再填表才能夠領取消費券，對部分人有難度。他已經約見八達通公司代表，希望對方能提供較便利的方法給有需要的長者領取消費券。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表示財長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正與銀行業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以解決矽谷銀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問題，強調解決方案將確保納稅人的金錢不會受到威脅，呼籲美國民眾和企業放心可以取回銀行的存款。拜登又說，要導致這個亂局出現的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並繼續努力加強對大型銀行的監督和監管，避免再次陷入困境。第9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美國洛杉磯荷里活的杜比劇院舉行，獲得11項提名的電影《奇異女俠：挽救宇宙》先聲奪人，奪得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兩個獎項。亞裔演員關繼威成為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由珍美李寇蒂斯奪得。講述小木偶故事的電影《吉拿域大拖路之皮諾丘》奪得最佳動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18点，升98点，成交金额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0点，跌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40元，升8.4；匯控55.7，跌7毫；理想汽車85.05，升3；友邦保險82.15，升6毫；小鵬汽車33元，升6毫；美團是129.8，升2.4；比亚迪股份199.1，跌2.1；阿里巴巴82.35，升2；京东集团159.7，升1元；建设银行4.87，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78。人民幣6.91，英磅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27665点，跌478点。港金報17580元，升4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06美元，卖出187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到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现在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缓慢，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是车多，龙尾在海丽村。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在科学园。封路情况，葵涌的梨树路由于爆水管去返城门水塘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中快线是需要临时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早前的北角炮台山的的士意外，除了關注到的士司機的年齡體檢問題，剛才跟鄭敏儀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傾，他都提到說是不是可以研究引入一些的的士防撞系統呢，就可以減少到一些交通意外，說這些系統就可以協助司機判斷前面的物件或前車甚至人那個的距離，偵測到如果司機是沒有意欲減速嘅話咧，的士就會自己去減速啊，等等嘅咁。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電話旁邊咧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鄭敏儀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你好。 咁啊，想除咗講呢個系統之外咧，都想講翻咧就係嗰、那個司機高齡嗰個嘅情況啊咁。其實而家有冇話你哋都即係？除了話呢個體檢之外，自己譬如在即係車主又好，都會判斷嗰個司機會唔會年紀太大啊，未必適合揸車啊，甚至可能某啲情況之下係會拒絕嗰個嘅司機俾佢揸嘅咧。 我諗首先我哋未必有呢個知識，可能真係肉眼去望個司機就判斷得到，其實佢會唔會有啲病係唔需要，即係唔適合揸車啦。咁但係好老實講，冇人想有意外嘅。咁所以譬如有時我哋見到一啲司機真係佢好唔適合揸車，真係連肉眼都可以知道係唔適合。 例如咧，係點啊？ 咁譬如話司機可能講嘢未必咁有條理啊。或者可能佢自己可能成日經常有啲唔記得嘢，因為我哋唔會知道個司機過往啊，佢會唔會有一啲唔適合揸車嘅情況，因為我哋只能夠判斷就係佢有冇一個合資格嘅的士牌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喺業界裏面咧係好難判斷嘅。咁、但係一啲我哋自己都覺得擔心嘅情況，當然我哋就唔會租車俾個司機啦。但係始終我哋唔係專家嘛，我哋好多病或者可能突如其來嘅事情發生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可能喺預早去知道。 我谂司机譬如北角呢间意外咁样啦，司机佢自己都唔能够预知自己系会发生意外噶嘛。咁变咗呢一啲情况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就系、是、不论佢已知，当然已知嘅病，政府要去即判断边啲其实已经有啦，边啲系适合揸车，边啲唔适合揸车，佢已经有个清单。咁但系点样去阻止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呢？其实好简单嘅，可能就系个司机当下去肚痛晕一晕，就已经会出意外啦。咁呢啲情况我哋点样处理，而去阻止唔好发生一啲真系严重嘅交通意外呢？我相信呢个先系嗰个重点咯。 嗱，现时就以年纪嚟讲咧，就系话七十岁或者以上嘅司机咧，最少系每三年咧向运输署系交呢个体格检验证明书就可以续牌嘅咁，就冇话针对的士或者系一啲职业司机嘅咁。首先，你觉得呢一个嘅七十岁呢一个嘅划界够唔够啦？因为有啲讨论都话，首先就系咪可以针对职业司机做啦？另一个就系话系咪可以提早呢个年纪做体检嘅一条划线咧？咁你自己又点睇咧？呢个 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咪职业司机去划线咧，系呢个比较模糊嘅，因为特别系即系上一代嘅司机啦，其实佢哋好多时咧系身兼有好多个唔同嘅车牌。对于佢哋当年嚟讲咧，有个车牌旁身系爱嚟揾食噶嘛，即系佢未必佢真系一个的士司机，或者佢未必一个系一个巴士司机，但系都有呢一个牌去做。咁变咗，如果纯粹话啊，点样分的士或者系职业司机定系唔职业司机咧，嗰条线咧，我谂系比较模糊。但系喺呢个过程里边，我相信司机都系要去教育一班司机啊，譬如平时你点样去去判断自己嘅身体状况系点样啊，或者有冇啲嘢你係可以教到司機啊！平時如果你出現呢一二三，好似講緊簡單啲嚟講中風咁樣啊，你會大家都聽到好多教育啦，就係講啊，你有幾步嘅，如果呢四步你都中咧，咁你就應該係有個中風風險啦，你要去睇醫生啦。咁係咪呢一啲 awareness 嘅嘢可以去教育多啲俾司機，等大家知道多啲啊，點樣去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咧？因為始終上一代嘅司機佢哋都係胃口奔馳得好緊要，佢哋好努力每日去翻工去揸車，但係其實佢哋未必有了解過自己嘅情況咯。 另外就是因为其实运输署都话，其实上年年中已经有一个专家小组咧，系检讨嗰个驾驶执照持有人嘅体检安排噶啦，做紧噶啦咁。有啲讲法就系即系睇到个名单入边咧，小组就冇一啲的士业界嘅代表。你有冇留意到呢样嘢，或者有冇需要喺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都应该加入业界代表咧？ 我绝对相信其实加入业界代表是好事嚟嘅，因为虽然咧，即系业界代表佢绝对唔会系喺点样去评核一个司机健康状况嘅专家，一定唔系，佢冇呢个知识添。但系点样将一啲政府所谂嘅方案或者一啲计划去落地俾真系现职的士司机，我相信喺业界不论系的士啦或者其他的士司机都好啦，喺业界嗰个声音都系重要嘅，令到点样可以令嗰件事顺畅一啲咯。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郑敏仪，唔该晒你。郑敏仪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会长啊，有关于的士司机嘅年龄啦，嗰个体检嘅即系制度等等啦，1872311。咁另外咧都听大家嘅电话，有马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马生系听到。 早晨，早晨， 请讲，请讲。 我有啲嘢就系想话 反映下， 希望你帮下反映下，系啦， 系请讲。 系讲八达通嗰啲啊。因为我个孙咧就啱啱今年二月就18岁，就去佢话满18岁就有得攞申请优惠券啊嘛， 消费券系嘛？你讲紧 系啊，消费券咁样，咁佢就咧就打电话去，佢因为佢第一次申请嘅啫嘛，系嘛？要登记噶嘛？咁佢话冇得登记、啊、 ，OK， 问佢系啦，佢话。咁冇得登记即係点呀，佢话唔知呀、啊、话你哋等消息啦咁样喎。 即係究竟啱啱满18岁冇耐满咗嘅人士究竟个安排点呢，攞消费券嗰度咁。 係呀係呀係呀係啦，冇错。咁你第一次梗係要登记个俾个 number 佢㗎嘛，係咪先。 明白。 冇得登记喎、啊。冇得登记即係咪即係叫做冇得申请呢？ OK， 明白明白明白。阿马生嗰个嘅疑问啊，因为见到咧，其实早前喺即系记者会嗰度啦，即系问到有关于消费券啦，有记者都问到，其实究竟嗰个十八岁系点样划界咧？有冇划定边一日开始先至叫做系满十八岁可以拎到呢一个嘅2023年嘅消费券咧？咁见到财政司司长都提到就系话会稍后公布几时系满十八岁先至符合合资格拎呢一个嘅消费券啦。咁所以呢一个究竟划界系点，可能都要稍后先至知啦。再陈生打上嚟嘅，早晨。 哦，早晨。 早晨，陈生，请讲。 早晨，早晨。 系，请讲。 陈生，而家讲司法，想司法卷啦 吓。 我由去年八月开始到而家都未攞过斗领， 点解咧？ 咁点解咧？佢理由咧就话我咧就喺十几二十年前，即系攞咗啲退休金啊，即系嚟香港。 嗯。 但系我而家咧就系住喺安老院嘅。 嗯。 可我啲家人想去申请啦，但系都而家都未攞过斗领。 嗯。 讲呢个问题啫。 OK， 明白陳生啊，即係佢曾經係即係退休嘅形式咧，攞過呢一個嘅強積金，咁但係而家已經翻翻嚟香港，亦都係住喺院舍嘅咁就係佢呢個情況咧，就攞唔到消費券。陳生嘅反應係咁啊嚇，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中國著名作家錢鍾書寫作嘅時候，佢為咗修辭嘅需要咧。是运用了不少语言的变异手法，令到他的文章要刻画的文字给人一种新鲜、独特和强烈的感受。在他的长篇小说《围城》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就可以写得更加全神 小说《围城》之中有这个小段，两亲家见过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简慢，孙家厌方家陈腐，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 鄙视是常用的动词来的，这里将它变异为一个名词来用，成为交换这个动词的宾语，即是说本来可以写成心里彼此鄙视对方，但是钱先生觉得这样去写呢，是句子一点都不够新鲜，亦都没有一种强而有力的嘲讽在这里。于是他就将它写成心里还交换过鄙视啊，跟请过客又拜访过这些这样的词语一起来用，效果真是卓然不凡啊。 围城另有一小段这样写，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盘让给日本人。 中立这个词是合成的词，不能够拆开来用的，但在小说里面的写作，钱先生特意将它拆为意志，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这种将文字写得更有趣味，而这样写法叫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嘲讽，这个是一种有力的调侃，增加了作者讽刺世情的强度了。钱先生的刺来自他智慧的人生经验，加上艺术的语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围城》，作者钱钟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位于咧系尖沙咀弥敦道190号嘅洋楼啊，咁佢就喺1932至1933年起啦，咁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评为三级历史建筑嘅。咁早前咧有保育组织咧同埋一啲历史学者咧都组成一啲研究团队啊，就提出一啲资料，就话争取咧为呢一栋嘅建筑物咧系希望可以去到一级嘅咁。最新咧就见到古思会一啲委员咧都对建议有啲保留，亦都系话咧系提出。見到就話即係將建築物咧升格為二級啦，喺古諮會再討論嘅時候咧，冇反對嘅情況之下咧，就通過就呢個建築物咧就變成二級歷史建築，即係由三級變成二級咁。但係對呢一啲對之前研究團隊話希望提升到一級咧，就未如即係理想咁樣啦，叫做咁啊。整體嘅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去傾下佢嘅睇法，點睇今次古諮會嘅討論啦，或者點睇今次二級歷史建築嘅呢一個嘅評級？有考城學社創辦人何尚恆，早晨。 早晨，我是何尚恆 Alfred。 早晨，何尚恒，可唔可以讲下你睇点睇今个月九号喺股市会就通过喺弥敦道190号呢个洋楼啦，就由三级历史建筑就而家列为二级历史建筑嘅呢一个嘅决定咧？ 好啊，我谂个背景或者讨论大众大概都知道嘅，咁可能有公众会觉得民间嘅组织或者人士成日喺栋建筑物就嚟有清拆危机或者就嚟清拆嗰阵时就出嚟争取栋建筑物一级啦，咁。類似的事情其實都發生了十年以上的，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啦，無論喺香港被評為歷史一二三級，其實嗰棟建築物都可以被業主清拆嘅，即係其實係不受法律保障，係得法定古蹟同暫定古蹟先獲保障嘅。咁爭取一級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係想大眾多啲關注歷史建築之外，其實一級喺獲保留嘅機會會較高咯。咁呢件事或者其他類似嘅事，其實反映咗嘅正正其實係現有嘅保育制度冇處理到一啲問題嘅，例如係一啲私人擁有而又同香港歷史或者大眾嘅一啲集體回憶有關嘅建築物啦，呢樣一路都冇處理到嘅。咁第二就係其實用同一把尺嚟量度唔同嘅建築物或者甚至係構築物咯，咁可以話係你可以話係公平嘅，咁但係其實呢一把尺度咗咁耐，都有好多大眾認為有重要意義嘅建築物未獲得保留咯，咁講可能有啲抽象嘅，咁如果舉個例子，即係例如李小龍故居，咁如果李小龍故居喺呢把尺入面度，其實佢嘅評級可能都係好低或者甚至冇評級，因為佢用翻而家講法就係佢內部空間改動好大啊嘛，咁同埋佢個建築特色又冇乜特別，咁但係單單係其中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國際武術嘅人武術家曾經住過喺度，係個古蹟之一，呢一樣嘢已經係非常之重要。咁喺個六個評級嘅範疇入面，可能其中一級好重要，而另外個級嗰幾項相對冇咁重要。咁、 okay. 而都係。在個制度入面都好難保留嘅，咁嚟翻彌敦道190號呢個情況，我諗都有類似嘅，即係可能喺某個範疇度，可能歷史範疇，我哋新發現就令到公眾就認識咗佢嘅價值係更加高啦。咁我就覺得喺原真性或者其他方面嘅價值已經大打折扣啦。咁如果你問我整體嗰、那個睇法就係咁啦。咁個委員會其實佢都有討論個原真性嗰樣嘢嘅，不過喺個會度似乎就係用一啲新舊對照嘅方式嚟討論呢一樣嘢咯。咁如果你問我點樣討論原真性呢樣嘢，其實世界UNESCO 即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實佢嘅世界遺產公約有一個作業準則，即係 operational guideline， 咁一個解釋到何為 authenticity 嘅。咁呢啲先係真正嘅國際標準。咁如果喺香港嘅情況，如果對原真性有爭議呢，其實應該係參考返一啲呢啲國際標準嘅。咁委員會都提到話，希望藉住今次嘅機會嚟教育公眾對一啲歷史建築物嘅睇法。咁我覺得係應該喺呢個層次，即係用返一啲國際標準，然後如果有爭議嗰陣時候，就去返香港嘅情況點樣解決，咁樣俾逐個位新舊對照話，呢、個位又唔同咗啦，咁改動咗又唔同咗啦，咁會有意義得多。咁、 okay. 如果再實際啲嘅例子，可能係當一棟建築物佢曾經經過三四次改動嘅，咁如果你發現到係有改動，如果係有保育或者還原嘅機會，咁你係還原去邊一個位呢？咁呢個其實都係要討論嘅，即係唔係淨係找不同或者知道咗唔同，咁、 okay, okay. 知道咗之後其實都係系咯，呢样嘢系重要嘅。 O、okay. K， 我想讲翻，因为头先你讲到有六个嘅标准，我都想简单俾听众了解一下先。因为六个嘅评核准则咧，根据古之会就会跟呢六个嘅评核准则咧去睇个建筑物嘅价值，包括有历史价值啦、建筑价值啦、头先提到嘅原真性啦、仲有罕有程度啦、组合价值啦，同埋社会价值嘅。今次睇到古之会有啲委员嘅意见就话，呢、這、一个弥敦道190号咧就欠缺原真性，亦都提到话190号内部咧系有唔少嘅改建啦，包括阳台。 圍俾一啲玻璃去圍封啦，內部曾經增設一啲矮牆同埋新建嘅樓梯嘅咁，所以我就想問翻何尚，其實同唔同意其實真係內部改建不少，令到個原真性係下降咗嘅咧，或者所謂個建築價值都係低咗嘅咧？而如果唔同意嘅時候，你覺得今次嗰個嘅評核係咪都有喺呢六個嘅標準入邊有唔同嘅側重咧？即係會唔會佢係側重咗喺個原真性，但係喺個歷史價值方面又有冇睇嘅咧？ 哦，頭先開頭都講咗啦，即係就算歷史價值好高，咁喺個制度入面佢要考慮唔同嘅範疇，可能佢整體嚟講都未必每個範疇都好高分嘅。咁至於個原真性，頭先都有提過啦。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實係有一個國際嘅 standard， 咁而嗰個國際嘅 standard 係唔要求一棟建築物係保留翻佢原先嘅樣貌嘅。咁而喺亞洲呢個情況係更加特別啦，因為亞洲嘅城市變化好急速啦，佢嘅輪替係嗰個頻率係好高啦，咁所以係另外有個叫 High-end Protocol， 係2005年嘅 For Black Best Conservation Practice in Asia 啦，咁入面都有提到其實所謂原生性唔一定係追求嗰樣嘢係由頭到尾都唔變，或者係好似新舊對照咁樣找不同咯。咁而喺呢啲不同，即係隨住個社會發展，一間平民嘅建築物，咁佢有改動係正常同合理嘅，即係同教堂同廟宇唔同嘛。即係教堂、廟宇或者祖堂，佢改動嘅機會就細啲。咁平民嘅建築物，就算係可能搬咗酒店，咁其實佢入面都有改動過啦。咁而頭先講過嘅國際標準，其實佢入面都有提過一啲，例如location and setting， structure form 一啲考慮係其實要討論先知道係邊啲係保留到所謂嘅原生性， okay。 而邊啲係有離異咯。 明白。我想問，因為而家就決定係定佢為二級啦。咁我見到你提過一點就係話佢即係對於佢喺香港嘅歷史文化甚至旅遊方面嘅潛力都睇唔到嘅。這個你嘅諗法係點啊？所謂潛力係講緊咩咧？ 大家都知道一個項目，如果佢會活化，其實佢都會因應將來嘅用途嚟改建嘅。咁呢個其實可能對個性或者嗰個原生性都有關係啦。咁至於嗰、那個潛力嘅意思，即係例如如果用個另一個大家明白嘅比喻，就係例如可能旅發局都會推廣孫中山文物徑嘅。咁但係孫中山文物徑好多地方都係一個牌凍咗喺度。咁呢個牌其實係對於公眾或者其他海外嘅人士認識個歷史係比較單薄咯。咁如果唔計歷史，想發展旅遊業或者係香港有特色嘅嘢，咁呢一棟建築物佢同二戰有關，而二戰其實都係影響全世界噶嘛。咁所以其實除咗一個保存歷史或者同香港身份認同有關啦，或者教育公眾嘅機會，其實都可以前瞻少少係點樣令佢成為香港發展嘅一個優點咯。 OK， 嗱，最後都想問啦，因為喺而家保護政策啦，頭先都提過少少，就算你係評到一級，咁但係都個物業嘅業主其實都有權申請拆卸啦，咁雖然就難啲啦咁。嗱，而家呢個歷史建築物咧就去到二級，你估計會唔會都有機會日後會遭到所謂即清拆或者其他嘅發展咧？一分鐘唔夠掣嘅。 呢個睇業者意願，因為其實大部分香港嘅建築佢去留，其實都係因為基於一個經濟嘅考量嘅。即係如果嗰個發展潛力好大，咁佢獲保留嘅機會其實都幾低嘅。咁最多可能嗰個業主有心咪保留個立面，即係保留部分構建咯。咁如果睇翻呢個情嚟緊你199個情況，要睇翻佢鄰近嘅大廈個業權收購係點咯。即係如果佢側邊都被收購係同一個業主嘅，咁佢重建嘅機會就大啲。如果佢淨係咁單一棟建築物，再加埋佢喺 planning 上有個 road widening， 佢要擴寬條道路，其實佢剩翻可以發展嘅空間唔係太多嘅。即係如果具體啲咁講，如果你重建棟建築物，你加個 lift 升降機啦，跟住加入泥土樓梯喺度，剩翻可以賣或者可以用嘅位，其實都唔係好多嘅。 好好好，唔該曬，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同阿何尚恆你傾到呢度先。何尚恆係考誠學社創辦人。